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罗马的松树。那在今天我们从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听到的这个乐章一出现，大家就知道肯定要和罗马三部曲有关。永恒的魅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们飞到的是上个世纪的70年代。在那个时间有这样的一版录音，就是很多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指挥家小泽征尔，他来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录制的雷斯皮基罗马三部曲。关于雷斯佩基，关于小泽征尔，都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我是王卓，永恒的魅力正在你的耳边。那我们有个地方可以大家在微信上联络，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都可以的。 今天之所以在节目里特别选择了小泽征尔来指挥的这个版本，也是因为最近在微信群里传播着这样的一条消息。消息是这样写的，说小泽征尔是当代最伟大的指挥家，不幸患老年痴呆，乐队用感人的爱向他致敬，向音乐致敬，帮助他完成谢幕演出，令人泪目。这条消息的相关视频就是小泽征尔和祖宾梅塔指挥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爱乐团来演奏了电闪雷鸣波尔卡。那除了一些微信群呢，一些公众号也开始传播小泽征尔得了老年痴呆的消息。那其实呢，我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他真的不是得了老年痴呆，他所患的病痛远比老年痴呆更多。比如最严重的一次是在2010年，他被诊出患有食道癌。在6个月的专心休养之后，他重新站上了指挥台。初抗癌的一年还拍了一部纪录片，纪录片名字就叫76岁的执念，小泽征尔患食道癌的这一年。至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也是在很多朋友圈里面呢，在一些公众号上所传播的他和祖宾梅塔的合作，那是在2016年的10月，在三得利音乐厅的一场演出。这个时候，小泽征尔的身体状态又因为抗癌初见成效，他又开始高强度的工作，再次出现了问题。所以视频里的小泽明显是体力不支，但也充满了老友相见刻意制造的幽默诙谐。他说，我的肚子里装满了药，身体里都是抗生素，但是能够重返舞台还是很幸福的。75岁才迎来了第二段人生，有点晚，但是没办法，我会努力走下去。复出后的小泽曾经这样说过。2012年3月，小泽因为病情暂停公演活动，他表示要以一个更健康的姿态回来。这一次他休息了1年半。2013年的时候，他重现江湖，在斋藤松本纪念音乐节上，现场1500名观众的注目下，他指挥了长达50分钟左右的歌剧《小孩与魔法》，指挥还是那样充满了舞蹈般的激情和律动感。高潮的时候，指挥棒的动作依然是那样的强劲有力。自从75岁以后，他各种病情的消息不断的传来，他也不断的暂停和复出。这些年，他不仅仅患肺炎、食道癌、背部疾病，还有心脏疾病，但是真的不像大家所传的，他得了老年痴呆。所以在这里呢，也特别通过我们的广播和大家更正一下，因为他所遭受的病痛远比老年痴呆要多。

2019北京跨年促销节在王府井商圈拉开帷幕，这也标志着北京商业领域年度最大规模的促销盛宴正式启动。本届跨年促销节为期两个月，时间涵盖元旦、春节等节日消费高峰，联合了百余家线上平台、千家线下门店参与，将为消费者带来数万款实惠商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欢迎回来，我是王卓。今天一起来聆听的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由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来演奏的雷斯皮基著名的罗马三部曲。那上半时段我们来聆听了罗马松树，下半时段我们就从罗马喷泉开始，一会儿还会有罗马节日的片段。有人会说这三部曲他们的时间年份表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在最开始创作的是罗马的喷泉，1914年到1916年，罗马的松树是第二部，1923年到1924年，最后呢写成的是罗马的节日。这真的是意大利音乐史上非常非常杰出的作品，而雷斯皮基也是意大利非常杰出的作曲家，也是被称为佩奇大师，所以听他的管弦乐作品真的是一种享受。 对于雷斯皮基他的罗马三部曲，可能朋友会有一些了解。虽然他都是描绘罗马景色的著名的交响诗，但是他们没有像其他的交响诗那样采用的是单乐章的形式，而是分为了四个乐章，每一个都是四个乐章，但是又连在一起来演奏。所以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分不清到底是到了哪个乐章哪个乐章，因为它确实中间都是连接的，但又彼此分为不同的乐章。像雷斯皮基这几幅带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大自然的画面，就是他通过他笔下的音乐所向我们描述的。那继续来聆听吧，耳边依然是罗马的喷泉。那下面呢，要预告一下，就是已经进入他的第四乐章了，还有十几秒的时间。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音乐时光机一起飞到的就是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这是由小泽正尔来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的雷斯皮基罗马三部曲。有人说这三部曲真的是印象主义音乐的又一次成功的尝试。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是一个大型的现代化的乐队进行富有想象的探索，力图表现的是罗马它不同的景色，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听之前所听到的罗马的松树啊，罗马的喷泉呢， 一会儿我们还会听到的是罗马的节日，可是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只能听到的是一个段落的部分了。小泽正儿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录音，可能很多朋友听过他们来合作的太多的唱片了。是的，他是从1973年开始就担任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这个时候呢，他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乐团的一些音乐指导啊，常任指挥。但是从1976年开始，他就专心的把自己的事业完全的寄托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身上，而且他也担任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的终身指挥。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们上个世纪70年代所留下的录音。那今天呢，也特别其实通过我们的节目想更正一下，就是小泽征尔他真的是得了比老年痴呆还要严重的病，痛苦也要多很多。好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继续分享经典。 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